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随喜回向品第6-2。儿时佛告净居天等诸天众言，切至十方净伽沙数3000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假使十方无边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设有十方无边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于彼诸菩萨所，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无量种上妙乐具，经如净伽沙数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者何？此菩萨称善男子等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称法界故，最胜无比。彼诸有情所获福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于此所起随喜回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无波尼沙坛分亦不及一。诸天当知，切至世事，假使十方净伽沙数3000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普欲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于有情以及当即现即善根，如是一切何即称量，以有相有所得为方便，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称善男子等发去无上正等菩提，普欲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于有情以及当即现即善根，如是一切何即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 平等共有，唯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前所起，随喜回向，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所以者何？如是所起，随喜回向，无相无德而为方便。彼前所起，随喜回向，有相有德为方便故。儿时善现辩白佛言，如世尊说，若菩萨称善男子等发去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为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圣前所起，随喜回向，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世尊，其何说后所起随喜回向，圣前所起随喜回向，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佛告善现，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与三世法不取不舍，不紧不灭，非有所得，非无所得，无所分别，无异分别，无所关键，无随关键，观如是法，皆是分别之所集集，达一切法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集无散，无入无出，此中无法以当现生，亦无有法以当现灭，我应如法真如法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发生随喜为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其此所起随喜回向，圣前所起有所得想，有所得见，随喜回向，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不辞善现，诸菩萨称善男子等，欲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真解脱，不施一耳；如真解脱，境界一耳；如真解脱，安忍一耳；如真解脱，精进一耳；如真解脱，净律一耳；如真解脱，般若一耳；如真解脱，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一耳；如真解脱，随喜一耳；如真解脱， 随喜具行，诸佛也是一耳。如真解脱，诸佛世尊独觉一耳。如真解脱，以般涅盘声闻一耳。如真解脱，过去已灭诸法一耳。如真解脱，未来未生诸法一耳。如真解脱，现在现转诸法一耳。如真解脱，过去诸佛弟子一耳。如真解脱，未来诸佛弟子一耳。如真解脱，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弟子一耳。如真解脱，一切功德善根一耳。如诸法性无复无解，无染无净，无起无尽，无生无灭，无取无舍，我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一无已转，即无失坏，无相，无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非能随喜回向，无所随喜所回向故。如是所起随喜回向，非转非息无生灭故。善现当知，是菩萨称善男子等，所起无倒随喜回向，圣前所起有相有德随喜回向，乃至乌波尼沙坦贝，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自善现，假使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决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善巧修菩萨行，复有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决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此诸菩萨一一于彼诸菩萨众，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无量种上妙乐具，经如净切沙等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欲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独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声闻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与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何即乘量，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 为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佛也是，圣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不施具行诸佛也是，百倍千倍乃至乌婆尼沙坛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不施具行诸佛也是，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复次善现，切至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不施具行诸佛也是，假使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净切沙数大劫，修身妙行，修语妙行，修意妙行，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持境界。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独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声闻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于有情施戒修行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具行诸佛也是，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也是，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为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佛也是，圣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境界具行诸佛也是，百倍千倍乃至乌婆尼沙坛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境界具行诸佛也是，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复次善现，切至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境界具行诸佛也是，假使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净切沙数大劫，恒为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呵毁凌辱刀杖加害，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安忍。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独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声闻所有戒运定运慧运 谢托运，谢托至见运。若与有情，师界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何及乘凉？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乘凉，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圣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安忍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檀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安忍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不辞善现，切至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安忍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净切沙数大劫，不坐不卧，恒不睡眠，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精进。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欲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独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声闻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与有情师界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何及乘凉？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乘凉，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圣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精进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檀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精进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不辞善现，切至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精进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净切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净切沙数大劫，离诸散动心住一缘，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净律。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 璞玉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独觉，所有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声闻，所有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于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圣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净虑具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净虑具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不辞善现。且知十方净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净虑具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净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净伽沙数大劫，思维观察诸法性相，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般若，集于善根。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璞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独觉，所有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诸声闻，所有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于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圣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般若基于善根具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般若基于善根具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第四分地狱品第七。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一切智性，善能承办一切智智。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时舍利子复白佛言：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皆应敬礼，世间诸法不能染污，能遣昏衣，能发光明，能施利安，恒为上首，与诸盲者作净眼目，与摄案徒作明灯具，引失道者令入正路，显诸法性，即萨婆若，是一切法无灭无生，是诸菩萨摩诃萨母，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能除一切生死苦恼，开示诸法无性为性，能令诸佛具转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诸？儿时不告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思维净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思维净世与佛，使天地事切作十念。今舍利子何因何缘问佛思事？念已便问舍利子言，以何因缘而作试问？时舍利子告帝释言，前佛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所起随喜回向具行诸佛业事，即能证得一切智智，胜有所得诸菩萨等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集于善根，有此因缘，故问思事。乔释迦，如生盲众若百若千，无净眼者方便引导，近尚不能去如正道，况能远达崩乐大乘？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诸生盲众，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净眼者导，尚不能去菩萨正道，况能证入萨婆若城？乔释迦，布施等五波罗蜜多要由般若波罗蜜多名有目者，复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名到彼岸。十舍利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报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引发色、受、想、行、识。舍利子，如无取蕴，不应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知一耳。舍利子，如无取蕴，不引发故，说明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引发故，说明引发。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未成何法？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都无所成，与一切法无所成故，乃名般若波罗蜜多。时天地士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不能成一切智智？ 而是不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成一切之智。何以故？乔释迦，如有所得，不能成故；如有冥想，不能成故；如有起造，不能成故。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说成一切之智？而是佛告天地士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所引发一切之智，无所成故，说明为成。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甚奇世尊，稀有善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生灭一切法故，出现世间；不为成坏一切法故，出现世间，而于世间作大扰矣。而使巨兽善现，便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岂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若生若灭，若成若坏。是菩萨摩诃萨，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复有因缘，诸菩萨摩诃萨舍远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起事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非真实，不坚固，不自在。是菩萨摩诃萨，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有非无，非虚非实，非坚固非不坚固，非自在非不自在，与一切法无分别故。巨兽善现复白佛言：佛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显何法？佛告善现：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显。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不显是色，亦不显是受想行识，不显示欲留果，亦不显示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亦不显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巨兽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佛告善现：汝缘何意作如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不作大，不作小；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不作小；与色不作集，不作散；与受想行识亦不作集，不作散；与色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受想行识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如是乃至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大，不作小；与佛所得一切之智，亦不作大，不作小；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集，不作散；与佛所得一切之智，亦不作集，不作散；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与佛所得一切之智，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所以者何？无蕴乃至一切之智，非大非小，非集非散，非有力 悲无力，以一切法自性空故。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如是诸想，非身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想。我当度脱若干有情，入无余依般涅盘界。若有此想，是则名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办。随者何？有情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有情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有情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有情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有情无坏法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法。有情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有情如意无正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如意亦无正觉。有情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力亦不成就。世尊，我缘此意，故作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办大事故。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解，无疑无惑，亦不迷谬。是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几时？与身法意，能随觉了？佛告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从十方界所示诸佛法会中没，来生此间。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无量无数大劫，与身法意能随觉了。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从他方界所示诸佛法会中没，来生此者。是菩萨摩诃萨以多亲近诸佛世尊，曾问此中甚深法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见若闻，便作是念：我今见佛，闻佛所说。有此因缘，若闻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熟耳听闻，恭敬信受，与身法意断诸疑惑。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多劫，故于今生能办世事。儿时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未可听闻，未可观察，未可引发，未可意念，未可实现，是此是彼，未可显了处实差别，未可宣说诸行状相，显示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否？佛言：否也，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蕴界处自性差别可能显示。随者何？ 以一切法毕竟远离。非远离法可能显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蕴界处亦不能觉，所以者何？即蕴界处能觉诸法，毕竟远离。说明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蕴界处无二无别。善现当知，即一切法毕竟空故，性远离故，用极尽故，名不可得。既不可得，说明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实无想，亦无等想，施设言说，是时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即行久如，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此应分别，以诸菩萨根差别故。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与真善友方便摄受，即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不谤正法，不见诸法有增有减，常不远离菩萨正行，常不远离诸佛菩萨，恒种善根，身心清净，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即能证得一切之智。有菩萨称善男子等，虽曾得见多百千佛，与诸佛所修行反省，而有所得为方便故，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信解，即便舍去，所以者何？是菩萨称善男子等，过去佛所曾闻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恭敬，不恭敬故，不述听闻，不述闻故，不能亲近，不亲近故，不能请问，不请问故，不能信解，不信解故，舍众而去。由此因缘，造作增长，愧正法业，由素习力。今闻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还复舍去，不生恭敬，不能信受，无信受故，若身若心皆不合合，不合合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不能解了。彼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不能信受，不能听闻，不能解了，不能观察，造作增长，愧正法业。由此业故，造作增长，恶慧罪业。由此业故，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厌舍。善现当知，是菩萨称善男子等，毁谤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为毁谤厌舍三世诸佛一切之智。由此因缘，造作增长极重恶业。由此业故，堕大地狱，经历多时，受诸巨苦。 未必素习重恶业故，绝会善根皆悉微劣，薄福德故，自损损他。与佛法僧虽成少分，信受乐欲，而愚痴故，不能思则正法浅深，自欲大成毁谤厌舍，亦令心学正法有情与大乘教毁谤厌舍。言深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不应修学。彼既令他毁谤般若，自于般若亦深毁谤。彼既毁谤甚深般若，与菩萨若以身毁谤，与萨婆若一身毁谤，由身毁谤萨婆若利，与佛法僧一身毁谤，因思造作极重恶业，由此恶业增长因缘，堕大地狱，受诸巨苦，多百千岁不得解脱。彼罪重故，于此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为其以来受诸巨苦。若此世界火水风劫随一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他方世界，于此同类大地狱中多百千岁受诸巨苦。彼罪重故，与他方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为其以来受诸巨苦。若他方界火水风劫随一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于他方界，于此同类大地狱中多百千岁受诸巨苦。彼罪重故，与于方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为其以来受诸巨苦，如是辗转遍历十方大地狱中受诸巨苦。若彼诸于十方世界火劫水劫崩劫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还生此堪忍界大地狱中，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崩劫，为其以来受诸巨苦。若此世界水火风劫随一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复生他于世界遍历十方大地狱中受诸巨苦。如是轮回经无数劫，彼谤法罪业势稍微，从地狱出堕旁生去，如前辗转自界他方多劫轮回受种种苦。彼谤法罪业势稍薄，免旁生去堕鬼趣中，此界他方轮回辗转受种种苦经无数劫。彼谤法业于世将尽，出恶鬼趣来生人中，虽得为人而居下贱，盲聋阴哑，多病贫穷丑陋顽愚，人皆轻巧，随所生处少乐多苦，常不闻有佛法僧名。所以者何？彼与恶业谤三宝故，受如是类 圆满枯果。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毁谤法罪与污奸业，此二恶行为相似否？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勿为此罪似污奸业，随者何？吾污奸业虽感重苦，而不可比毁谤正法。为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俱逆言，此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不应修学，非法非律非大师教，有此因缘，其罪极重。舍利子，是谤法人自谤正法，也教他谤，自坏其身，亦令他坏，自饮毒药，亦令他饮，自失升天，解脱乐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狱火，亦令他足，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谬颠倒，自沉苦海，亦令他溺。舍利子，我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谤正法者闻其名字，况为彼宣说？舍利子，谤正法者，我尚不听诸菩萨乘善男子等闻其名字，况当眼见？其许共住？舍利子，谤正法者，我尚不听披服袈裟，况受供养，何以故？舍利子，诸有毁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名坏正法者，堕黑暗类，如秽涡罗，自污无他，如烂粪具。诸有信用坏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说大苦。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何缘如来不说如是坏正法者当堕恶趣，所受形貌身量大小？佛告舍利子：指不应说坏正法者当来所受形貌身量，所以者何？我若据说彼去行量，彼闻经部当吐热血，便至命中，或尽死苦，心顿忧恼，如中毒箭，身见枯脆，如被截苗，恐彼闻说谤正法者当受如是大愁苦身，徒自惊慌，丧失生命，无民彼故不畏如说。时舍利子第二第三重请如来说彼行量，明戒后世，令之谤法或大苦身，不造私罪。而时佛告舍利子言：我前所说坏正法罪，受恶趣苦，足畏明戒，当来自类善男子等，闻我前说谤法罪报，宁舍生命，终不谤法，悟我未来当受思苦。而时善现便白佛言：诸有聪明善男子等，闻佛所说谤正法人，与当来世久受大苦，应善护持身与意业，所以者何？悟我由此与恶业故，恶趣人中常时受苦。世尊，造作增长坏正法业，岂不由习诸恶业也？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于我正法毗那业中 当有愚痴诸出家者，彼虽称我为其大师，而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拘逆，善现当知。若有毁谤甚深般若，则为毁谤无上菩提；若有毁谤无上菩提，则为毁谤一切之智；若有毁谤一切之智，则为毁谤佛法僧宝；若有毁谤佛法僧宝，则便摄受无边罪业；若有摄受无边罪业，则便摄受无边苦报。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彼愚痴人，即因缘故，毁谤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由四因缘，何等为四？一者，为诸邪魔所煽惑故；二者，与甚深法不信解故；三者，不勤精进，胆着五蕴，诸恶之事所摄受故；四者，多怀嗔恚，乐行恶法，好自高举，轻凌他故。彼愚痴人，由具如是四因缘故，毁谤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当来受诸巨苦。卷第544。